修修修，再将修修修修，再修心修修修修。那希望你们能够再这样继续再加力啊！ 咁我哋再讲少少之后再修行，咁希望大家喺屋企可以练习。 那现在我再讲一些重要的道理。 咁而家讲道理啦，重要嘅道理。 那我们有说明这个呼吸就是风界，对不对？ 我哋有说明呼吸就系风嘅界，风界。 风你不能够抓，因为它的执心就是动动动。 风我哋冇办法捉住，因为佢嘅自性就系喺度喐。 不过你还是要抓。为什么你能够抓？ 但我哋仍然要捉，咁但系点解我哋可以捉？一定要了解。 因为你没有抓风界，你有抓，风界的概念，呼吸的概念，所以你能够抓。 因为你唔系捉风带。你捉呢个风嘅概念，咁所以你可以捉。 所以你没有抓，风界真的呼吸。他的自信就是咚咚咚，你有抓，咚咚咚的概念很重要了解。 咁所以你唔系捉呢个风界嘅嗰个喐动，你系捉呢个风带嘅喐嘅概念，一定要了解。 呼吸无法抓，概念才能够抓。 风大冇办法捉嘅概念先可以捉，呼吸唔可以捉。 所以抓概念。 边个系捉概念？ 一定要了解概念，抓概念， 概念系捉概念， 很有意思。 好有意思。 概念抓概念，这是我们的境界。 概念捉概念，呢个我哋嘅境界。 哪一个概念抓？什么概念？ 边个概念捉咩概念？ 我的概念抓呼吸的概念。 我嘅概念捉呼吸嘅概念。 很有意思。我的概念抓呼吸的概念， 我嘅概念捉呼吸嘅概念。 呼吸的概念抓我的概念， 呼吸嘅概念捉我嘅概念。 我的概念抓呼吸的概念。 我嘅概念捉呼吸嘅概念。 我们平常就是我们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概念抓概念。 我哋平常嘅境界就系呢个境界，概念捉概念。 一定要了解学佛法， 一学佛一定要 要 了 了 解， 解。 一定要了解。 我概念抓宣化的概念， 我嘅概念捉呢个圆环嘅概念。 所以我看宣化，我想宣化怎么样？它是小的，它是瘦瘦的，它是胖胖的， 咁所以一睇啊，圆滑就谂佢系点样样，系肥系瘦，系 所以抓宣化的概念，就 边个 是 去捉佢嘅概念？ 我的概念抓宣化的概念，宣化的概念抓我的概念。 就系我嘅概念去捉圆滑嘅概念。 那我们就是活得在概念里面， 我系就喺概念入边。 所以一定要了解事实，了解概念，了解概念，了解事实。 所以一定要了解概念，就了解事实，了解事实，了解概念。 这个宣化的概念，心宫的概念，导演的概念，就是很多很多法都在一起。 呢个圆环概念、性空嘅概念、道源嘅概念，就系好多法喺埋一齐， 很多很多， 好多好多， 未来可以学，那么， 未来可以学。 你分别多少？也是靠你的注意，你怎么注意呢？就你分别那么多。 你分别几多都系靠你嘅作业，你点样作业就几多。 不过一定要了解，平常我们是在概念中。 不过一定要了解，平时我哋概念捉概念。 概念抓概念，能观是概念，所观也是概念。 观系概念，所观亦都系概念。 这是我们的境界。 呢个系我哋嘅境界。 我们， 一定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的执着的境界就是概念，不是事实。 我哋一定要了解我哋执着嘅嗰个概念就系概念啦，唔系事实。 在这个概念喧哗的概念有很多，法，佛教归纳他们为五蕴，那么多四法，那么多名法，那这就是，喧哗的概念的内容。 咁呢个概念，佛教归纳为五，好多释法，好多明法，呢个就系 现 概念。 在是修净土法门，了解净土法门，也就是了解净土的概念。 而家我哋要学净土法门，就系了解净土嘅概念。 因为你了解净土的概念，你就了解，能观跟所观都是净土。 因为了解呢个净土嘅概念，咁就明白能观同所观都系净土。 所以你了解，里面平等，外面平等，这是顺境法门。 所以了解入边平等，外边平等，呢个系顺净土法门。 你顺境都法门来了解，最后没有境都能够抓，所以没有也没有能缘跟所缘能够抓。 你明白净土法门，就明白冇净土可以续，咁就明白冇能源所缘可以续。 来，了解这个道理，你是为外面平等，外面平等是因为里面平等，里面平等是因为外面平等。 你了解呢个道理，你思维外面平等，外面平等系因为入边平等，入边平等所以外面平等。 里面平衡，外面平衡就是佛。 内外平衡，咁就系佛啦。 那你就是顺这个境界，你就是念这个境界，念这个境界就是顺这个境界。 你就系顺呢个境界，你就系念呢个境界，念呢个境界就系顺呢个境界。 那现在你们是学阿那巴那念， 咁而家大家学安波念。 阿那巴那也是概念，因为真的呼吸抓不了，没有办法。 安波念亦都系概念，因为真嘅呼吸做唔到。 能源那个阿那巴那的概念，也就是概念。 能源呢个安波念嘅概念亦都系概念。 这个概念从哪里来？ 呢个概念喺边度嚟？ 这个概念从心来。 呢个概念从 有 心嚟。 心才会有概念，没有心那就没有什么概念。 有心先有概念，冇心就冇咩概念啦。 所以心是在概念的境界，在外面它，因为心是在概念的境界，在外面它所观的境界也是概念。 因为心喺概念嘅境界，咁佢喺外边观嘅境界都系概念。 那些女众、男众、房子、车子、钱，我们所思维的东西，让我们感动的东西，都是在概念。里面概念，外面概念。 男众、女众、车啊、楼啊，所有令我哋感动嘅东西，都系概念，入边概念，外边概念。 所以你是用平等的了解来让能所缘跟能缘跟所缘平衡。 所以你系用平等嘅了解嚟令到能源同所缘平衡， 靠什么？ 靠什么？ 靠正念。 靠正念啊！ 因为有正念，所以你能够在呼吸的境界，在呼吸的概念的境界，你能够平衡。 因为有正念，所以喺呼吸嘅境界能够平衡。 因为你能够在呼吸的境界。呼吸的概念平衡，所以你的能观，你的呼吸，你的知的概念，就是你的我也变成平衡。 因為你呼吸嘅概念平衡，咁所以你自己你能觀亦都變成平衡。 因为你的我概念平衡，所以你能够了解，出现不平衡，那就是烦恼。 因為你能夠了解平衡，我嘅概念平衡，咁如果佢出現唔平衡嘅時候，咁呢個就係煩惱。 那你的，因为你执着，所缘，所以，设法不平衡。 因為你執着所緣，咁所以色法唔平衡。 因为设法不平衡，所以受不平衡。 色法唔平衡，咁感受就唔平衡。 因为受就是心想思法，受是来心想思法。 因为感受就系用嚟欣赏色法， 心想思法，心想身体，只有受能够做。 欣赏色法，欣赏身体，只有受能够去做。 这个心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分别依照，我们的受，他心想还是不心想？如果他心想，我们执着，那变成不平衡；他讨厌我们执着，那变成不平衡。这是真言。 个心就系我哋做嘅，如果系欣赏去执着，咁就变成唔平衡啦；去讨厌，咁佢憎恨，咁又变成唔平衡。 那这样，真言调我们的境界平衡。 咁样用正念嚟去调我哋嘅境界平衡， 在矛盾里面还是继续平衡， 喺矛盾入边亦都系继续平衡。 因为我概念平衡，所观的概念平衡。 因为我嘅概念平衡，所观嘅概念平衡。 如果他们平衡，你就渐渐能够了解，是那个概念是很多发在一起。 如果佢哋平衡，咁渐渐可以了解概念系好多法喺埋一齐。 很多法在一起，他们是平衡，因为有空。 好多法喺埋一齐，佢哋系平衡，因为有空。 如果没有空，那他们不会平衡。 如果冇空，咁佢哋唔会平衡。 所以空是调平衡。 所以空系调平衡。 空，我们有说明，空是在，空也是究竟法。也是世间法， 我哋要说明空系究竟法，亦都系世间法。 世间法就是缘起， 世间法就系缘起。 究竟法就是也是缘起，不过在没有变化中的缘起。 呢个究竟法亦都系缘起，不过喺冇变化中嘅缘起。 这个没有变化的缘起从哪里来？ 冇变化元气喺边度嚟？ 从心自己来。 从心自己嚟。 他没有除了心以外，他没有什么地方。 除咗心以外，冇其他地方。 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你就不需要什么地方。 了解呢个道理就唔需要咩地方。 心不住，那就是里面平衡，外面平衡。 心无住就系内面平，入面平衡，外面平等。 心不住，那就是佛。 心无住就系佛啦。 那分别心变成智慧， 分别心变成智慧， 什么智慧？无分别智慧。 咩智慧？无分别智慧。 为什么无分别智慧？ 点解无分别智慧呢？ 因为不执着分别。 因为唔执着分别。 了解。 了解。 那要不要再修多久？ 要唔要再收几耐呢？ 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能观跟所观都是概念。 所以一定要了解能观同所观都系概念。 我们的境界是在概念。 我哋嘅境界系概念。 里面概念，外面概念， 平衡才能够如实观。 入边概念平衡，外边概念平衡，先可以如实观。 如实观就是多多法在一起就是空。 如实观就系多多法喺埋一齐就系空。 每个法有它的功能， 每个法有佢嘅功能。 每个法的功能不一样， 每个法嘅功能唔一样。 怎么他们会在一起？ 点样佢哋会喺埋一齐？ 因为有空， 因为有空。 空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 空就系缘起，缘起就系空。 缘起就是多多法在一起，多多因缘在一起。 缘起就系多多法，多多因缘喺埋一齐啦。 因为有出，所以多法在一起。 因为有足，所以好多法喺埋一齐。 出没有，那什么法都没有。 足冇咁冇咩法会有咯？ 有出，所以因为因缘出现， 有足，因为有因缘出现。 当下没有了。 当下就冇啦， 当下没有了，到哪里去？ 出现之后冇咁去咗边呢？ 掏空去了， 去空， 空空空， 哦，变成空啦， 不是轰， 空就是空啊， 轰 哦 对。 ，OK，那空为什么空是轰？ 咁点解系空呢？ 因为空里面有轰有慌，有很多因素在一起。 因为空入边有红啊、黄啊，好多法喺埋一齐。 如果没有空，那就不能够有红跟黄跟蓝跟白都在一起。 咁如果冇空，咁就唔会有红啊、蓝啊、白啊喺埋一齐。 好艺术家了解，所以他对颜色很敏感。 好艺 对不 术 对？ 家。好嘅藝術家明白，咁佢對顏色就好敏感， 因为他了解颜色都在空里面。 因為了解顏色都喺空入邊。 这个桌子是硬硬的。 呢個台係硬嘅， 因为我的手是软软的。 我嘅手係軟嘅。 如果我变成昆虫， 如果變成昆蟲。 那这个木头是软软的。 咁呢个木头系软噶啦， 不过我不是昆虫，我是人，所以 是硬硬的。 咁但系唔系昆虫系人嘅时候咧，咁呢个就系硬啦。 所以我的概念跟昆虫不一样。 所以我哋嘅概念同昆虫唔一样， 所以我的境界不一样。 所以我哋嘅境界都系唔一样。 不过道理还是一样，我是在概念里面，昆虫是在它的概念里面，狗狗哈哈在它的概念里面，猫猫喵喵喵在它的概念里面，我们都是在自己的概念里面，因为有自己的概念，所以外面的境界我们领纳也都是概念，概念领纳概念。 但系道理都系一样啦，概念领纳概念，咁猫啊、狗啊、人啊，全部都喺自己嘅概念入边。 了解这个道理，那能够如实观。 了解呢个道理就能够如实观。 因为概念里面平衡，外面平衡。 因为概念入边嘅概念平衡，外边都系平衡。 所以能够不执着概念。 所以能够唔执着概念。 因为概念里面跟外面不平衡，所以执着概念。 因为概念入边同外面唔平衡，所以执着概念。 执着好厉害，所以很苦。 执着好犀利，所以好苦。 佛心不住，所以他看我们，哎呀，那么不合理啊！ 佛嘅心无住，咁所以睇我哋就觉得好唔合理。 所以他教我们很多不同样的法门，了解里面平衡，外面平衡。 所以教我哋好多唔同嘅法，了解外边平衡，入边平衡。 很多种法门，了解里面平衡，外面平衡。 好多法门，了解入边平衡，外面平衡。 有什么事情出现在心里面，就是因为很多很多法出现在一起。 有咩事情喺心出现，咁系因为好多法出现喺马齐。 那些法出现在一起，平衡平衡，那就是佛。 嗰啲法出现喺马齐，平衡平衡，咁就系佛。 出现不平衡，那就是众生。 出现平衡，咁就系众生。 都有它的地方， 都有佢嘅地方， 都有它的概念， 都有佢嘅概念。 哇哇，喵喵，呱呱，谁对谁不对？ 边个啱，边个唔啱？ 那我们人也是这样， 咁我系人都系一样， 不同样的概念，不同样的吵架， 唔同嘅概念就唔同嘅呢个闹交啦。 美国吵架，中国吵架，俄罗斯吵架， 美国闹交，中国闹交，俄罗斯闹交， 都是在吵架，都在概念里面， 都喺呢个争论概念入边。 两个吵架在概念里面，那可以用名， 了解争论喺概念入边，咁可以用名啦。 不了解吵架在概念里面，那没有办法用名。 唔了解呢个争论喺概念入边，咁就冇办法用名。 那吵架在无名，那很危险。 咁喺无名嗰度去争论，咁好明，好危险。 现在要用自己的境界、自己的身跟心了解这个道理。吵架在无名里面很危险。 而家要用自己嘅身心去了解呢个道理，喺无明入边去争论，好危险。 颜色吵架，很苦。因为乱吵架很苦。 因为去闹交咁就苦啦。 好不好？吵架很苦。 因为软硬好唔好，闹交好苦。 漂亮了，吵架很苦。 因为美或者丑去闹交好 什 苦， 么都吵架，就是里面概念，外面概念。 都闹交就系入边概念，出边概念。 里面概念，外面概念，了解，那就可以放下；不了解，那就放不下。 入边概念，出边概念，了解就可以放下，唔了解就放唔下。 所以现在你们是在修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而家我哋系修行，就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我们的境界就是里面概念，外面概念。 我哋嘅境界就系入边概念，外面概念。 矛盾是在概念里面，不是在法里面。 矛盾喺概念入边，唔喺法入边。 法平衡， 法平衡， 概念不平衡。 概念系唔平衡。 所以调用阿那巴那念，用十无量心，用净土调概念里面外面平衡。 所以用安波念，用四无量心，用净土调呢个内外平衡，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在每天的生活中也要思维。 喺每日嘅生活中，亦都要思维。 每个众生有他的地位， 每个众生有佢嘅地位。 狗狗有它的地位，猫猫有它的地位， 猫狗有佢哋嘅地位。 鸟有它的地位， 鸟有佢哋嘅地位， 我们有它的地位， 我哋有地位， 我们都是在概念里面， 我哋都喺概念入边， 了解我们是在概念里面，我们能够平衡。 了解我哋喺概念入边，咁我哋能够平衡。 因为不了解都是在概念里面，那我们不平衡。 因为唔了解都喺概念入边，咁所以不平衡。 漂亮也就是概念， 漂亮亦都系概念， 不漂亮也就是概念。 唔漂亮亦都系概念， 喜欢也是在概念里面， 喜欢亦都系喺概念入 不 边， 喜欢也是在概念里面， 不喜欢亦都喺概念入边， 都概念观概念， 概念观概念， 概念受概念， 概念受概念， 概念想概念， 概念去想概念。 概念跟概念不平衡，那就不用明。 概念同概念唔平衡，咁就唔系用紧明啦。 概念跟概念平衡，那就是明。 概念同概念平衡就系用明。 概念跟概念平衡。 概念同概念平衡。 心用正念，用正知。 心就系用正念正知。 那最后了解，在概念里面有很多很多法在一起。 最后了解喺概念入边有好多好多法喺埋一齐。 每个法都有它的不同样的作用。 每个法都有佢哋不同嘅作用。 每个概念也有它的不同样的作用。 每个概念亦都有佢哋不同嘅作用。 我们的概念不一样。 我哋概念一样。 狗狗的概念不一样。 狗嘅概念唔一样。 中国人的概念不一样。 中国人嘅概念唔一样。 每个人的概念不一样。 中国人的概念唔一样。 都是在概念。所以了解概念为概念就是智慧。 所以了解概念为概念就是智慧。 了解概念为概念就可以学。 了解概念为概念就可以修明。 用明那就外面里面顺平衡。 用明那就内外可以平衡了。 顺平衡可以度自己度众生。 顺平衡那就可以度自己度众生。 我们跟佛哪里不一样？ 我们跟佛哪里不一样？ 佛用概念度众生，不执着概念。 佛用概念度众生，但不执着概念。 我们用概念而吵架。 我们用概念去闹交。 所以我们是众生，不是佛。 所以我们是众生，不是佛。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每天的经验是这样。 每日的经验都是这样。 每个国家也是这样。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每个人也是这样，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修行是挑战，来了解概念为概念。 所以修行是一个挑战，来了解概念为概念。 我们的境界都是在概念。 我们的境界都是概念。 里面是概念，就是我。 概念就是我。 外面是概念，就是车子，就是房子，就是老婆，就是儿子，就是国家，就是都是在概念里面。 外面的概念就是车啊、楼啊、老婆啊、仔女啊、国家都在概念里面。 那我们跟佛哪里不一样？ 我们同佛哪里不一样？ 佛是用所有的方便、所有的概念来调安外面与里面平衡。 佛是用所有的方法来调内外平衡。 我们因为概念不一样，我们就吵架，所以会知道我们不是佛。 我们因为概念不一样，就会吵架了，就知道自己不是佛。 所以一切烦恼出现在概念。 所以一切烦恼出现在概念。 不过你不能够离开概念，谁都不能够做。 但我们不能够离开概念，没人能够做。 所以我们是活得在概念里面。 所以我们活在概念里面。 母亲还是母亲，父亲还是父亲，儿子还是儿子。 母亲仍然是母亲，儿子仍然是儿子，父亲仍然是父亲。 不，佛爷他开悟以后，先去度他的家人，先回他的故乡度他的家人，大家就是这样。 佛开悟之后就会去故乡去先度佢嘅屋企人，大家都系咁。 我们开始从亲的概念，从亲爱的概念， 我开始是有亲爱的概念， 来了解怎么调 概念平衡，平衡对不对？ 来了解怎么调概念平衡，平衡。 大家这样做，佛也有这样做。 大家这么做，反应都要这么做。 所以先在我们的附近尽能力调平衡。 所以先要在我们的附近尽能力调平衡。 在我们的社会叫平衡， 我们的社会平衡。 然后就我们的这个沙哈世界就变成净土，对不对？ 世界变成净土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净土的目标就是这个目标， 净土的目标就是这个目标。 因为思维净土，所以思维里面外面平等。 因为思维净土，所以思维内外平等。 在哪里思维？ 在哪里思维？ 从最近开始到无量。 从最近开始到无量。 那这是配合跟四无量心。 这个是跟四无量心配合。 破坏限制也是从最亲爱的到导演的都平衡平衡， 破坏限制都是从最亲爱到最不喜欢的都是平衡平衡。 呼吸就是阿那巴那念，就是来调呼吸的概念平衡，就是心平衡。呼吸的概念不平衡，就是因为心不平衡。 呼吸的概念安波念就是你要调心平衡，呼吸平衡，呼吸平衡，心就平衡。 呼吸的概念平衡，那就入定。 呼吸的概念平衡就入定。 它不动， 它不动， 它不动，所以它变成亮亮。 它不动，就变成光明。 它变成亮亮，因为不动的心，没有动的心亮亮。 它不动的心，它就变成光明闪亮。 所以光明跟光明混在一起，光明的就是一个光明。 光明和光明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光明。 这个呼吸的光明从什么光明来？ 呼吸的光明从什么光明而来？ 从心的光明来。 从心的光明而来。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心为心，所缘为识，所缘为识，心为识。 心为识，所缘为识，所缘为识，心就为识。 心不心的粗鲁，那所缘粗鲁。 心粗鲁，咁啊所缘就粗鲁。 所缘粗鲁是因为心粗鲁。 所缘粗鲁系因为心粗鲁。 一定要了解这个过程。 一定要了解呢个过程。 因为所缘粗鲁，所以受粗鲁。 因为所缘粗鲁，所以受粗鲁。 因为受粗鲁，所以心粗鲁。 因为受粗鲁，所以心粗鲁。 因为心的粗鲁，所以粗重，不静安。 因为心粗鲁，所以粗重不兴安。 因为粗重没有静安，所以不安，没有办法安住。 因为粗重不安，没兴安就会不安了。 所以因为不安，所以一直在要抓什么。 因为不安，所以一直要捉住什么。 抓什么就觉得安全。 捉住什么才觉得安全。 不过其实相反，不抓才会安全，抓不会安全。 其实相反的，你不捉你才会安全，捉是不安全。 这个佛教叫颠倒。 这个佛教叫颠倒， 我们众生就是在这个颠倒， 我们众生就在这个颠倒， 一直要抓什么，所以觉得安全， 一定要捉什么才觉得安全， 不过不抓才会安全， 但不捉才觉得安全。 那现在用自己的呼吸来了解， 现在用自己的呼吸去了解， 你抓呼吸，所以心不安。 你捉呼吸，所以心就不安了。 你只随观，那心能够安住。 你只是随观，那么心就能够安住。 心能够安住，那它很安全。 心能够安住，那就很安全。 它很安全，它又快乐。 它又安全，那么又快乐。 他有快乐，他能够放松， 还有快乐，咁能够放松， 他能够放松，那静安自然来哈。 佢能够放松，咁心安自然就嚟啦。 有静安，不需要勉强定就来了，你不用做什么。 有心安就唔需要勉强，咁定就自然会嚟啦。 你习惯这个境界，那你什么都不需要勉强。 你习惯呢个境界，咁乜嘢都唔需要勉强。 那这是修行的过程。 呢个系修行嘅过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现在我们打坐多久？你们觉得？45分钟，再讲叔叔，再诵经，一点点，最后可能打坐，15分钟、20分钟，就结束了，好不好？ 咁我哋打坐45分钟，再讲经，咁最后就可能讲少少就 那 结 个。 束。 Betty，他什么时候来？5点，那5点你要结束，所以我们正式的4点半就40分就结束，OK，因为有人邀请我们吃饭，那个香港大学的那个。OK，大家同意啊？那现在我们打坐到3点40分啊，3点40分结束。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可以继续用功。 系啊，了解意思可以继续用功。 我的说明有没有帮助？ 长老嘅说明有冇帮助？ 现在修行的过程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而家修行嘅过程有冇比较清楚少少？ 有没有觉得自信可以用在每天的生活中？ 有冇自信可以用喺每日嘅生活中？ 里面概念、外面概念，所以不要太执着。 内边系概念，外边都系概念，咁所以唔好太执着。 概念是很多很多发在一起， 概念系好多法喺埋一齐， 每个法有它的不同样的作用， 每个法有佢哋唔同嘅作用。 它们怎么会在一起？ 佢哋点解会喺埋一齐？ 因为在空里面， 因为喺空入边。 在空里面出现，在空里面灭。 喺空入边出现，喺空入边灭。 阿弥陀佛，